相遥，影相照，缘化海鸥轻唱热情调，艳阳下雨每相衬，梦孩白首永不分，美景醉人心相吻，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，心两牵，万里阻隔相知爱莫变，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，明日对花亦轻烛影深，月明独照阑渊枕，醉拥故衾比不禁，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。

还手，连同我心伤感伤口，天生的一对，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？一起一起手挽手，无论日日夜夜再碰巧，温馨的感觉。

怪我默默我亦受落，只想会保留相爱梦幻王国，怎知有双手围着你，跟与我碰面，但是我亦暂避，想跟你分离，将你尽量忘记。 怎么说，你才懂爱一个。